南朝鲜媒体纷纷谴责朴槿惠的国政垄断事件。韩国广播公司电台10月25号揭露了造成国政垄断事件的朴槿惠及其幕后掌权人物之间的关系。南朝鲜的同胞报金乡新闻和网报民众之声分别在10月25号、27号和28号发表社论，指责了朴槿惠。另外，南朝鲜的参议连带10月27号以朴槿惠要立即停止总统职能为题发表了声明。